佛说胜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世尊在王舍城鸠峰山中与大密除众1250人聚，并诸菩萨摩诃萨众而共围绕。儿时世尊即入甚深光明宣说正法三摩地，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在佛会中，而此菩萨摩诃萨已能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观自五蕴自性皆空。儿时尊者舍利子成佛威神，前白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言：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法门乐欲修学者，当云何学？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告尊者舍利子言：如今谛听，未如宣说。若善男子善女人乐欲修学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法门者，当观五蕴自性皆空。何名五蕴自性空耶？所谓即色是空，即空是色，色无异于空，空无异于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此一切法如是空相，无所生，无所灭，无垢染，无清净，无增长，无损减。舍利子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无眼识界，乃至无意界，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，无所得，亦无无得。舍利子，由是无得故，菩萨摩诃萨依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行故，心无所着，亦无挂碍，以无着无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一切颠倒妄想，究竟圆寂。所有三世诸佛依此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应知，般若波罗蜜多是广大名，是无上名，是无等等名，而能悉除一切苦恼，是即真实，无虚妄法。诸修学者当如是学。我今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大名曰：达雅他嘎德嘎德巴拉嘎德巴拉三嘎德波迪梭哈。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若能诵是般若波罗蜜多名句，是即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儿时世尊从三摩地安详而起，赞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如汝所说，如是如是，般若波罗蜜多当如是学，是即真实，最上究竟，一切如来亦皆随喜。佛说此经已，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并诸密除乃至世间天人阿修罗钱达婆等一切大众，闻佛所说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佛说胜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